Hello， 咁多位 Sci-Fi 全面睇嘅听众啊，又系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啊。因为今个礼拜咧，我啊公降啊，咁啊即系礼拜五已经就喺台北啊，咁啊你礼拜二先翻，咁啊冇办法载到大家录音啦。咁但系咧，我都经 task 咧就指示有啲戏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咁于是就。我自錄呢個不打電影時間啦，得唔得？咁啊，先嚟一套咧，今個禮拜即係叫正講可以大講嘅，就係叫做即係歸公正得唔得？即係呢個《救心七十二小時》做主角男主角嘅冰天凍地啊！咁啊，排面計咧就係、是、一套又係呢、這個。爸爸一個爸爸就為個仔報仇，跟住要復仇殺啲黑幫嘅一套戲啊！咁啊，估唔到係有啲估唔到嘅幽默元素喺入邊嘅黑色幽默，咁啊即刻可以講下。咁另外點提講一套咧，就啱啱呢個禮拜情人節，咁啊你都知道今年情人節咧，香港影壇咧就仍然係播緊賀歲片嘅，咁啊變咗就反而就有一套咧台灣嘅。愛情片台北就上咗啦，大上。咁香港其實都要咧兩個禮拜後先上嘅。咁咧，但係就優先場喺情人節咧，咁就上咗先。咁就係黃大陸同埋林允主演嘅《一吻定情》啊。咁所以都會講講。咁另外咧，我因為嚟咗台北啦，咁我喺禮拜五晚咧，咁啊睇到呢套就係比香港早兩個禮拜上。咁咧就係、是《死亡無限 loop》嘅第二集。咁咧。香港個譯名叫做死亡無限二次 loop 嘅得唔得？係啦，咁所以變咗會率先講呢套，最後就會講講就係話之前咁多套賀歲片喺 Sci-Fi 入面都講過啦，咁其實就話有一套忽略咗法國拍嘅一個叫做都有啲愛情又有啲喜劇元素，有人話都可以當係賀歲片睇咁樣，咁叫做談談情補補鑊啊，咁變咗呢四套戲咧都會喺呢個不打電影時間同大家講下嘅。好，先嚟講下歸公正先咁。鬼公精嘅冰天凍地啊，咁啊先去揀咗一個叫做我唔記得個譯名叫咩，我應該我唔知係咪喺加拿大定係還是美國即係都好北嘅地方，咁啊係一個小鎮，咁但係就而家變咗做一個叫度假村，係一個滑雪嘅其中一個聖地，咁就喺成套戲都喺一個充滿雪嘅環境底下發生嘅，咁所以咧都好貼題，又叫冰天凍地啦。咁啊歸公正咧，咁佢個仔咧就話講佢原來係做當地一個即係個小鎮嗰個機場入邊嘅一個運行李嗰啲地勤人員。咁啊講佢咧就俾啲黑幫捉咗，之後咧就打呢個吸。嗰啲毒品，咁啊話佢係吸毒過量，咁然後就將佢條屍體擺咗喺啲户外嘅 coffee shop 嗰啲凳度，咁就當佢係吸毒過量致死咁樣。咁但係咧喺歸公正嘅父母角度咧，佢個仔啊不嬲唔吸毒嘅，咁但係啲差佬啊覺得喂個個家長都咁諗噶啦，咁啊就唔會話好認真咁查。咁但係呢度啊講咧，先嚟歸公正個背景咧，其實就攞咗佢嗰個小鎮啦嘅年度公民，即係代表咧佢係嗰一年啦咁啊嘅模範嘅市民啦。咁就獲得呢個獎項嘅。咁其實套戲又冇交代啊，歸公正喺佢套戲入面歸公正做嘅職業咧，其實係揸架鏟雪車。咁唔係話好簡單喺屋企後院鏟雪嗰啲鏟雪車，而係好大座，好似揸緊一個大嘅貨櫃車，不過後面就拖拉住一部機器啦。咁佢個貨櫃車嘅前頭就改裝咗，會推住一個三角形嘅鐵嘅，咁好大力嘅，又好大馬力嘅。咁佢就喺嗰條雪地度慢慢行咧，就可以不停咁鏟雪，就放一啲即係成日落雪嘅地方。佢就個工作咧就係每日不停行嗰啲路，咁啊鏟翻條路出嚟，咁啊變咗兩旁嘅雪可能係 講緊有成兩三尺高，佢就喺成個咁樣嘅漫天雪地度一路行咧，就將條路鏟到啲雪向兩邊飛，咁就保持翻條公路咧有冇咁多雪覆蓋住，咁啲人就會睇唔到條路咁樣。咁當然現場環境都不停落雪啦，都幾惡劣，亦都講到話如果啲人喺個車度出咗去咧，佢其實就如果冇得話再有人嚟救佢啲話，好易凍死嘅咁樣嘅環境底下，咁佢就做一個鏟雪嘅人員，咁但係就冇交代佢個過去，咁但係個過去暗示咧，佢應該都係上一代黑幫其中一個得力嘅助手。咁我起碼都認識上一代黑幫嘅人嘅，咁於是所以呢阿龜公精見到自己個仔就佢自己覺得就冇理由會吸毒，咁兼啊可能另有內情啦，咁於是佢就決定去查啦，咁查呢就發覺就其實原來嗰、那個黑幫呢其實就係話原來賄賂咗佢個同事，即係意思個仔個同事都係機場嘅地勤人員，就去幫手運行李㗎嘛，咁嗰時就會幫手運毒嘅，得唔得？咁但係嗰個同事就其中一次運毒就貪心偷咗一小包你當白粉啦，即係可樂英啦，咁而個黑幫追究，咁但係個黑幫追究就唔理，其實就明明得啊嗰、那個佢個仔同事係有貪污，亦都係有叫做幫手走私毒品，咁、那個仔又無辜，咁但係個黑幫就唔理，就兩個都捉曬，就兩個都嚴刑拷問，最後兩個都打啲白粉針咧就整死佢嘅，咁但係反而佢嗰個奸嗰個咧，即係本身真係。走粉嗰個咧，就喺個車度後屘就一腳踢咗出嚟，打個關鬥咁碌咗出個雪地度，咁啊流曬血，佢後邊又開槍追佢，咁但係最後都冇事嘅，咁但係就已經都重傷啦，就講佢就走咗過去阿龜公精嗰個鏟雪嗰個公司嗰、那個車房度匿埋咗，咁所以龜公精咧第一個就見到佢，就從佢口中知道佢個仔無辜，亦都由佢口中知道其中一個嚇、啊、逼死。俾佢嘅人嘅黑社會個名，咁於是佢就決心就由呢條線依、這個線索度一路查上去咁樣，咁啊當然就揾得佢咁查，就去見一個就查一個，查唔查到最後都殺埋嘅得唔得？咁啊變咗係一套咁樣比較以暴易暴嘅一套嘅可以話係動作片啦。咁但係估佢唔到咧，雖然龜公精喺套戲入邊咧就係飾演一個背負好多嘢啦，亦都係一個人執。咁、啊、因為龜公精曾經佢未知道諗住要報仇之前咧，佢諗住吞槍自殺嘅，因為咧佢老婆好似有啲怪佢，可能即係估計啊，佢戲又冇清楚交代，就龜公精咧之前應該係黑社會，會唔會因為佢嘅關係咧引到啲人就害死個仔，咁所以個老婆啊就走佬嘅。咁至於佢老婆係邊個咧？其實老婆就。好似係無聲絕境喎，嗰個女主角嚟喎，哇！呢、這個未經證實啊，咁啊冇查到，咁啊網民可以幫我查下睇下啱唔啱，我認得佢個樣子就好似係，即係最後無聲絕境，最後掹槍嘅格咁樣跟住完嗰個咧，即係嗰、那個嗰一家人嗰個媽媽啦嚇，咁啊即係都叫最強老母啦嚇。咁好高恩做嘅，咁啊變咗佢有啲心灰意冷，亦加上個仔啊死咗，諗住啊吞槍自殺，就自殺嗰下先發現個仔個同事匿埋咗喺車房，咁先開展個故事嘅。咁所以咧，佢都背負好多嘢啦，龜公精好悲傷啦，亦都係諗住以暴易暴啦，諗住自己都係預咗有即係有殺冇賠，要懲罰依扎人，咁兼自己咧都諗住有乜依喐咧，自己都分鐘條命都會死嘅，都在所不。食嗰只，咁所以龜公精個演繹咧喺成套戲入邊，其實就從冇一忽搞笑，亦都冇一忽笑位，成個氛圍咧佢係好認真地報仇嘅。咁但係奇啊奇在喺咁樣嘅角色入邊咧，竟然套戲啊充滿咗好多嘅黑色幽默，咁呢樣嘢又真係好值得大家試下睇下啦。佢其實就成套戲個步調咧，佢就玩好多黑底白字。 當一個黑社會死咗咧，佢就會出咗個黑底白字，出咗佢個名，然後上面就會整個十字架符號，即係代表呢個黑社會死咗啦。咁而佢利用呢種黑底白字咧，咁啊龜公即不停咁追查啦，查完一個代號啊，知道另一個代號，跟住去夜場揾佢，跟住後屘又懟冧咗佢，跟住然後就知道另一個拆家個名，就去到嗰個拆家就係咩婚紗店老闆咁之類，跟住又喺婚紗度整咗場槍戰，最後又死埋咁之類。咁啊，即係加咗一啲咁樣嘅黑底白字，就開始大家會理解到呢套戲好似啊有少少，我覺得開頭又未知係黑色幽默嘅，有啲溝溝地，亦都有啲個玩味好重嘅。OK， 咁到直至到奸角大反派出場啦，咁邊個大反派咧？當然就嗰間即係毒販個大佬啦。咁佢出場咧就係、是、飾演一個好躁狂，亦都係我諗歲數四廿零歲啦，又唔算好大年紀。咁但係問題佢就哇，照計就掌管住嗰一個小鎮嘅白粉來源，咁亦都係嗰個小鎮嘅一大幫派。咁但係佢個行事就好衝動、好暴躁嘅。咁但係佢有個仔喎，咁佢又會往往為個仔啲小事咧發脾氣，但係面對住個仔咧，又會係飾演翻一個好爸爸。咁但係原來佢就係單親嘅，咁啊同個老婆咧就應該分離咗婚㗎啦。個老婆就同佢大家打官司爭緊撫養權咁啊，你當係咁啦。咁啊大家又會 share， 可能一個禮拜就阿爸爸去接放學。咁啊，一個禮拜就媽媽去接放學咁樣嘅狀態，咁佢有幾次又想打佢個老婆，點知個老婆反而會閃到，仲一手揸落去個要害度，咁樣會有一啲咁樣比較叫反智啊，即係表面你諗住緊係個黑社會大佬吃住個老婆啦，點知又會掉翻出俾老婆攣住佢個要害，佢仲哎呀咁樣跟住就成個下巴咁樣，咁會多咗一啲咁樣你意料不到嘅相反嘅狀態，咁往往就會做出咗好多黑色幽默嘅效果。咁套戲入面發覺之後就越鋪越密嘅，包括就因為阿龜公精啊頭尾最後啊殺咗三個賊家，開始知道背後毒販個代號啦，但就唔知道真實個人邊個。咁於是佢就揾翻佢以前個黑社會大佬，咁然後個黑社會大佬咧就話叫佢咧俾錢收買一個即係叫做愛斯基摩人啦，咁但係實情嚟係一個黑人嚟嘅，咁佢個綽號叫愛斯基摩人啦，咁係一個職業殺手，咁啊竟然喺嗰度喺個交易嘅時間咧已經撞咗一啲黑色幽默噶啦，包括又臨時加價，本身又話90,000，咁啊後屘又加價，然後又會咧本身又話收一半先，咁啊事成再收一半，臨尾又話要收三分二咁樣，咁啊撞咗一啲奇機搞嘢嘅對白，咁但係嗰黑鬼咧又幾好笑喎個樣，佢都算高大嘅，咁啊但係又四廿零歲咁黑人啦，我唔知邊個演員啦，咁但係又幾好戲嘅，幾有戲劇效果。咁點解原來佢收咗龜公精嗰三分二錢之後咧，調翻轉就直接走咗去上個大佬，就話要賣呢個情報俾呢個黑社會，又收翻90,000，最後成功趕咗即係呢個即係龜公精個名出嚟啦。咁但係佢又唔知係龜公精啊。咁因為個名嘅，佢只係純粹知道，因為佢係靠龜公精之前嗰個黑社會大佬。咁佢喺個黑社會個代號叫 Wingman 啊 ，Wingman 咁係話食呢個壯志靈魂 Top Gun 咧嗰陣時嗰個其中一個代號。咁啊變咗有依啲咧，又有啲黑色幽默元素。咁啊，於是就爆咗 Wingman 啦。咁所以佢咪就以為係 Wingman 買兇要殺佢咯。咁啊變咗咁樣。進而又梗係害到 Wingman 嗰一家啦，咁但係同期咧，佢之前未有呢個情報咧，就以為係當地啲紅番，咁於是就變咗，因為龜公精殺咗嗰三個咧，就引起咗當地嘅一個紅番嘅幫派，就同佢本身個幫派咧本身係結咗盟嘅，咁但係就因為咁咧，就變咗炒大鑊啦，咁兩隊就勢成水火咁樣，咁跟住 Kikola 中段仲跑咗有一隊咧揸車嘅黑社會，本身係肥佬嚟嘅，就撚個後生仔，但個後生仔都好中意講嘢，好多嘴炮嘅，咁呢度已經又有啲幽默位啦。咁但係原來就講起原來呢兩群咧，突然之間嘅車度忍唔住打車輪啊！咁原來兩個咧係一個同性戀者，仲係即係已經係親密嘅同性戀關係。咁變咗就鋪咗呢啲咁嘅線喺入面呢，咁變咗成套戲就個黑色幽默元素好豐富，咁出嚟個效果個步調呢你又唔會覺得話好怪嘅， 佢配合啲配樂啊 ，even 佢就算係殺人嗰陣時都可能攬襯住啲音樂啊，開槍啊，慢動作閃開啊，跟住中槍慢動作啊，咁啊會變咗個好風格化嘅拍攝手法。咁龜公尖本身成個人又好得噶嘛，佢係冇搞笑過，咁但係側邊嘅人嘅搞笑咧，我覺得幾融 fusion 到幾平衡嘅，咁啊變咗出嚟個感覺就肯定冇話救生差二小時嗰啲認真戲咁認真，咁但又不至於去到 perfection 或者去到飆殺令嗰種又未至於嚇、啊，又唔算係話玩暴力玩色情，佢就純粹有種步調係有啲叫做黑色嘅喜感，即係或者黑色幽默啦，即係嗰種成個個通咧，佢啊控制得好好。咁呢樣我覺得係幾難得有套嘅戲，咁啊值得大家入場睇下。咁究竟點樣一個咁樣嘅復仇故事會變成黑色幽默版本？咁啊，最後點咧？咁當然就都算叫大團圓嘅。咁啊，但係就都會有啲一波。十三節嘅，咁最後兩大幫派又火拼，咁啊最後阿龜公精又介入咗喺入面，咁啊但係又會同佢哋打，跟住又會開槍，最後又真係啦，你見車打到棵樹，一棵樹插落架車度搞掂咗佢咁之類咯，咁啊到最後都算阿龜公精同埋嗰邊嘅紅番嘅大佬，咁因為佢開頭以為係紅番大佬啦，咁殺咗佢嗰三個手下，咁所以嗰個躁狂大佬咧，就先諗住就殺一個紅番嘅幫派嘅人，咁點知好衰唔衰，殺嗰一個咧，就正原來就係嗰邊紅番幫嗰個仔嚟嘅，佢就第一次為個幫會做任務，又係走私毒品嘅，咁於是就變咗哇勢成水火，佢就以為可以叫做簡簡單單殺翻自己個手下講和，咁佢殺嗰個手下係邊個咧？正正就殺嗰個肥佬。嗰、那個佢個男朋友，即係意思同性戀嗰、那個，咁所以造就個肥佬啊，最後要出賣個大佬，因為佢覺得自己嘅愛人就俾個大佬殺咗，咁啊於是變咗咁樣，叫有啲前後呼應，騰騰瓜瓜楞騰咁啊，有啲連鎖反應咁啊，造就一套咁樣嘅戲咯。咁套戲入邊咧，差唔多足足我諗死咗都十七八個人嘅，咁啊你話如果要睇暴力嘅，咁都唔錯嚇，有都幾精彩嘅槍戰，咁但係佢每個殺人嘅過程就其實就唔係好拖嘅，咁都幾精華。咁又唔會話好似救生差二小時咁樣，話有啲大型嘅槍戰啊、飛車啊，咁又要搞好耐咁樣之類，咁又冇咩技擊嘅，即係又唔係話打曬嗰啲軍事格鬥術咁樣之類，咁又唔係呢科，咁佢即係殺人都係流於勒住佢啊，同佢糾纏一輪，跟住開槍打死佢啊，一槍兩槍就搞掂啦，咁啊趨向會寫實啲。嚇、啊、個手法嚇，咁啊中意呢即係知道有咁樣嘅心態先好入場，咁中意依類戲嘅觀眾，咁我覺得唔會失望啦，因為佢係撞到一個幾過癮嘅風格出嚟嘅，咁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入場睇下啦。冰天凍地，咁至於拍到個雪景同埋嗰個叫做雪中打鬥咧個場面咧，都幾精彩嘅，咁呢樣嘢又係值得讚嘅。好，之後就。轉一轉通啦，率先講套情人節，亦都香港叫優先場上咗嘅，就係、是、呢個一吻定情啊！咁一吻定情咩嚟咧？咁原來就係、是來自呢個少女漫畫《惡作劇之吻》啊！咁喺台灣日本都拍過劇集啦，咁日本直頭拍過電影真人版添啦，咁而台灣亦都拍過幾季嘅劇集，咁喺呢個 brand 咧，即係呢個叫做一吻定情呢個 brand。原來喺台灣好受歡迎嘅，咁至於而家終於再改編真人版電影啦，咁啊掌舵係邊個咧？正正就係陳玉珊，咁即係邊個咧？就係、是、呢、這個之前一手捧紅黃大陸，就係、是、嗰個叫做我的少女時代背後嗰個掌舵人啊，得唔得？咁喺台灣嚟計，佢都算係一等一嘅。你當係星級嘅電影 叫舵手咯，或者叫電影監製啦。咁佢埋班拍嘅戲，或者佢所捧嘅人咧，都喺台灣好受歡迎嘅。咁變咗會有咁樣嘅真誠真詞喺入邊。咁所以咧，好多喺台灣一開呢個票房，喺情人節開咧，都係票房冠軍嘅。咁而且亦都係起用翻佢自己愛將黃大陸啦。咁至於你話香港觀眾中唔中意又唔敢講。咁但係我又覺得黃大陸都有佢嘅型格咧。咁我開頭睇我啲少女時代咧，對黃大陸都幾深印象。咁當然佢冇阿當年嘅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嘅柯震東咁即係咁樣跑出啊。咁但係亦都係好過一個人咖啡嗰、那個。係咪啊？係咪啊？即係嗰個演員啊 ？OK， 咁我之後就覺得我啲少女時代都好睇嘅，我個人啦、啊。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睇到好正神作咁啊？未必。咁但係對黃大陸起碼都唔反感。不過我再睇呢套叫做《英雄本色2018》咧，我反而對黃大陸有啲改觀。咁我覺得佢就又唔係坊間講到佢純係一個偶像演員。咁雖然佢背負住要喺《英雄本色2018》入邊飾演一個投射角色就係 Mark 哥啦。咁但係始終佢好難做翻周潤發嗰個 Mark 哥。咁調翻轉佢係做翻即係演繹翻。盡量模仿翻佢嗰啲經典場面啊、經典對話，咁但係嗰個演繹，我覺得佢係背負住周潤發咁大嘅壓力，佢反而係演翻自己一個黃大陸風格嘅 Mark 哥，咁我對佢有啲驚喜嚇。咁、加上嗰套戲咧，其實就我覺得佢重現翻哥哥嘅精神，就多過重現阿 Mark 哥嘅形象。咁成套戲個拿捏係多咗嗰種海上嘅滄桑味，亦都呼應翻英雄本色本身嘅核心價值。咁我覺得作為精神續作嚟計咧，其實唔差。嚇、啊！英雄本色2018我都覺得有啲驚喜，咁我就上年可能好多人忽略咗呢套戲，咁啊，但你又唔好當正喎，英雄本色 reboot 咁去處理，我覺得佢係導演係想走另一個套路嘅，咁而導演邊個咧？就我之前好 buy 嘅解救吳先生啦，同埋有套叫做目擊者啊，唔係目擊者。係啦，唔知目擊唔知咩嘅，郭富城做嘅，又有孫紅雷嘅，咁正嘢，咁啊叫丁，我唔知係丁成啊，係嘛，我唔記得咗，咁啊一個中國導演拍，咁我呢套讚，咁所以帶出咧，我對黃大陸都有好感嘅，咁雖然好多香港觀眾啊覺得佢可能會唔會佢又翻大陸揾食啦，咁啊變咗形象麻麻，咁啊又話奶共咁之類，咁呢啲啊即係睇你個人嘅 comment 啦，咁佢拍邊個咧？今套《一吻定情》咧就由佢拍呢個林允啊，咁林允啊，即係邊個咧？就是、美人魚第一集嚇、就係、是、阿鄧超都要追嗰條美人魚，咁即係你見佢個樣都係有啲可以話有啲仙氣得嚟，亦都有啲傻傻地。純純真真嚇，懵懵盛盛咁，但係就有啲神經質咁樣，有呢種特質嘅佢個樣。咁喺套戲入邊就做呢個角色，我覺得幾 perfect 啦。因為大家你有睇《惡作劇之吻》咧，都知道就係一個女主角嚇、入到去咁啊，識到一個學霸或者叫做高年級嘅一個好勁嘅優才生啦。咁啊，跟住又唔知誤打誤撞同佢啊嘴咗一啖，咁之後又好鍾意呢個暗戀呢個男仔，咁但係個男仔就喺學校嘅風頭等，仲兼讀書好叻，仲兼就又背後又有錢嘅，咁啊兼又係話原來未來已經係繼承家業，咁係一個大企業嘅富二代，咁又聰明 ，IQ 200，做人好有規律，亦都係好多人會好多女仔向佢個表白嘅一個咁樣嘅人，咁但係偏偏佢咧就因為地震屋企啊冧咗，就要佢老豆原來識得啊黃大陸個爸爸係當年嘅沙煲兄弟咁啦，於是佢話地震冇屋住就招呼佢入嚟住，咁所以造就咗咧林允就變相就叫做即係其實冇親戚關係㗎，但係就變咗同阿黃大 陸同居嘅呢個咁樣嘅錯綜複雜關係。咁但係表面黃大陸就唔妥啊林允，咁但係林允就曾經喺畢業嗰陣時，即係佢嘅高中啊，就嚟畢業嗰下，咁佢就同佢表白，咁但係表白啊，當然黃大陸唔接受啦，咁但係呢鑊嘢就成為校內笑柄咁樣嘅，咁樣呢個只不過開端嘅咋，就作為開頭嘅一個，你問我成個古仔都好女性向。亦都係咧好少女漫畫向嘅一個叫做純愛故事啦。咁咧入邊講真，坦白講都係最多打車輪嘅啫嚇。咁啊，亦都係成個感覺都拍到唯美嘅。咁啊，又有日本出名櫻花啦。咁啊，雖然喺台灣啊，咁亦都係咧拍到係啲好爆啊，曝光好多啊。咁已經阿林允又飾演翻一個好似咁樣，雖然其實佢林允嗰個角色不嬲都蠢嘅，咁啊由一個蠢嘅女仔，就面對住一個IQ 200嘅高材生，咁先有個落差嘛。咁啊跟住又唔知咩同佢補習啊，咁啊最後又話成功考入去第100名啊全校，跟住又中間又錯綜複雜，咁啊跟住加咗後屘又話驚佢另外有個同學又係富二代嘅，咁後屘有啲政治婚姻，咁佢老豆又要繼承佢家業，佢又唔想咁樣。總之對於嗰 IQ 200嘅黃大陸咧，佢嘅人生就充滿咗自己嘅規劃，唯獨得呢個林允嚟咗佢屋企住咧，咁啊投入咗佢個人生之後咧，令到佢人生亂曬龍。咁但係透過呢個咁特別，完全佢理解唔到、預測唔到佢會做乜嘅一個女仔，佢嘅傻勁同埋佢嘅真誠、佢嘅純愛咧，就偏偏暗暗地就漸生情愫，亦都俾佢明白到咧，即係一個人生應該要追求自己嘅自由意志，要亦都明白人生應該追逐翻自己真正喜歡做嘅嘢。咁就對佢嚟計係有啲對人生嘅反思，咁亦都係咧透過對佢嘅相處，佢又覺得咧佢個人好有規律咧，咁啊反而一個冇規律或者叫做對佢嚟計喺個咁規律嘅人生入邊咧，林允反而俾到佢一啲不可預知嘅驚喜，或者叫不可預知嘅情況，就令到佢反而就越嚟越重視對方咁樣。咁你越咁嘅氣鬼咯。咁當然成個愛情嘅鋪排，你問我咧寫得係咪好深入咧，就唔係啦。咁始終都係流於係一個可以話叫校園青春片啦，因為都我諗四分三嘅時間其實都係佢哋係喺中學入面嘅嚇，咁但係之後講佢做到畢嘅，咁啊然後畢業之後就再有個啊要政治婚姻，咁佢就諗住養出去，咁誰不知原來男仔又鍾意佢咁嗰啲啦，即係兜兜前前又告白表白，明明得又唔得咁嗰啲咯，咁啊叫兜兜前前咗一陣啦，咁最後就真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咁啊所謂一吻定情其實就難講嘅，套戲入面其實實情呢阿林允知道嘅嘴咗，佢哋未拍拖但已經嘴咗三啖㗎啦，咁但原來呢佢有個情人節，就講佢唔打唔撞有兩個住埋一齊喺個旅館度，咁原來嗰朝咧佢就發夢就見到黃大陸嘴佢，佢成日以為係夢境，但原來最後先揭盅咧，呢個其實是真事嚟嘅。咁嗰陣時嘅黃大陸對佢已經係互生情愫啦，咁但係佢當然表面唔認啦，咁所以實情咧佢哋未拍拖已經嘴咗四啖，嚴格嚟講係叫做四吻定情。不過你可以話咧，佢第一啖已經定情啦，可以咁講。咁啊叫純愛元素，咁啊拍得呢你話校園青春嚟計呢，始終台灣講國語呢係有去校園青春嗰種嘅味道，粵語就好難做到嗰種效果，始終講嘢起碼都書面語啦。咁出嚟個感覺呢亦都係好日系嘅。咁至於部入面好大部分嘅情節，我估佢都係跟返原著漫畫或者叫做原著個台劇啦。咁佢都好少女漫畫向，包括好多係以一個少女痴情一個男仔，哇屋企又會啊整曬啲攬枕啊，整曬啲被啊，都係阿黃大陸個樣。咁但係後屘俾黃大陸知道又唔認，咁有啲咁樣嘅抖抖纏纏，跟住佢又會做啲嘢令自己逼自己唔再鍾意黃大陸，但係就口講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嗰啲矛盾。咁又喺觀眾嘅角度啊，即係好少女嘅角度講一種少女情懷，嗰種痴情，即係嗰種放唔低。咁但係就 會有帶出好多搞笑嘅效果咯。咁我呢套嘢做到。咁如果你話想睇一套輕輕鬆鬆嘅校園愛情片，或者情人節應節睇咧，我覺得呢套真係唔錯。尤其是如果你是青少年或者本身大學的，咁啊帶條女睇呢套啊肯定冇衰。咁但係當然如果大啲嘅結咗婚睇啊，叫做睇你個老婆啱唔啱啦，想法，咁可能又會覺得太比較太夢幻，又太離地嚇。咁啊而且啊型男索女永遠就走埋一齊咁樣抖抖纏纏，咁啊會有啲無謂啦。咁啊即係睇你。啊，條女邊只啦，成熟啲嘅可能未必啱睇嚇。咁、啊、但係今個情人檔啊，冇乜選擇啊，睇呢套啦。咁啊，但係當然你話佢去唔去到我的少女時代嗰種高度咧，我覺得未必啦。咁因為我的少女時代好大程度真係首歌啊，冇得頂啊嚇，即係嗰個叫做啊邊個咧？即係 She 嗰個其中一個女演唱佢嗰首歌。啊，係啊，小幸運啊，冇得輸。咁啊，那些年又係贏咗胡夏，那些年。咁你變咗你兩套都係一定有首好入屋、好感人，亦都係好動聽嘅愛情主題曲貫穿住，先做到嗰啲效果嘅。坦白講嚇、啊，即係叫做既融情入歌咁樣呢種效果。咁但係呢套啊真係冇，佢缺乏咗首歌。但係我都見佢中段有個女仔唱過一首歌，但係嗰首歌聽啦，我第一次聽啦。喺套戲入面聽都係其實就麻麻啫，即係肯定唔及小幸運同埋那些年咁樣喺套戲入面咁重要嘅，咁所以就變咗缺乏首歌嘅加持就爭啲嚇，咁啊未必去到呢隻高度啦。咁但係你話純當係台灣拍嘅日系愛情片咧，咁佢都叫做拍翻呢個嘅味道同埋個特質出嚟嘅，咁有興趣嚟睇下啦，好冇？好，跟住就講一句。咪講一句就另外講一套啦，就係、是、我就喺台北又係優先睇嘅，優叔先講嘅《死亡無限 loop》，就第二集嘅《死亡無限二次 loop》咁樣，咁啊搞嘢啦，叫得無限 loop 就分二次，咁反而啊讚讚個英文名啦，因為英文名咧不嬲就叫食 Happy Birthday， 佢就 Happy Death Day。咁啊，依個就係第一集就是、死亡無限 loop 嗰個英文名。咁點解起呢個名咧？有睇第一集嘅觀眾就知啦。因為咧個女主角就喺生日9月18號嗰一日咧，佢生日嗰日就會遇到一個帶住一個現場嘅應該籃球隊一個大嘅 B， 好似一個肥仔公仔面具嘅，你要當係連環殺手啦。咁啊會俾佢殺嘅，但係一殺完死咧。佢就會去翻9月18號早上起身嗰剎那，咁佢就喺呢一佢嘅人生就困咗喺佢呢日生日9月18日入邊，佢嗰一日一定會死，但次次有唔同嘅死法，佢死完又嗰招開始，死完又嗰招開始，佢直至當佢揾到個兇手，佢唔使死的話咧，佢就相信就可以再繼續，咁但係當佢最後揾到個兇手。佢最後諗住唔死死，點知瞓醒都死咗。咁點解呢？原來所謂嘅兇手，或者叫做揾到嗰個連環殺手，就並不是真兇手，或者兇手唔只得一個人。咁啊，變咗扭咗個幾過癮嘅故事。咁所以叫 Happy Death Day。咁啊，讚讚英文名咧，今次咧係 Happy Birthday， 就食翻 Happy Death Day 就 To You。咁個英文片名，我覺得幾搞嘢。咁two 咧食翻个二字，亦都有个 Happy Death Day to You 回应翻套戏，因为今次咧，其实一开始个无限 loop 咧就唔系 loop 落女主角啊，调翻转 loop 落女主角身边男朋友嗰个住喺 hostel 嗰个室友度，咁所以有个 Happy Death Day to You 嘅元素嘅。咁當然就唔係淨係佢 loop 啦，佢 loop 完先引申翻就啊女主角就跌咗去一個平行宇宙，就去咗另一個平行宇宙入邊，喺嗰度佢又再 loop 9月18號，咁啊玩咗一個咁樣嘅元素。咁啊今集咧就特別啲嘅，嗱上集咧我覺得個整體個氛圍咧就似懸疑片多啲。咁當然奇幻元素啦，佢因為佢無限 loop 啊。 咁但係咧，實踐套戲雖然係有殺手，雖然係會死人，雖然都會有啲叫驚嚇場面，但係我覺得個步調咧，佢係似抽絲剝繭，由女主角慢慢去揾佢究竟嗰一日究竟邊個對佢有仇恨要殺佢，從而又叫反思個女主角嘅本身其實佢性格都有缺陷啦，亦做人都唔係好嘅，亦都會咧嚇、啊、原來有個 professor 上床換試卷，換個 paper 攞 A 咁樣，咁但係 so far 喺透過呢個反思，咁大夫係以一個一層層抽絲剝繭揾真空揾真相嘅步調去拍呢套戲。咁但係嚟到呢個 Happy Birthday to You 第二集咧，我覺得佢調翻轉似一個驚慄片多啲喎，佢個抽絲剝繭嘅環節反而係薄咗嘅。冇咁重，咁反而佢每次殺人嗰個驚嚇位咧重咗，會突然之間出現啊！亦都會講佢話離遠見到個黑影啊，突然間衝埋嚟啊，玩呢科。咁但係咧整體咧，你話玩到係咪好似月光光心慌慌啊？玩到咁得咧又唔係。佢整體個步調咧都似翻第一集咧，有啲個女仔咧都有啲輕鬆，有啲笑位喺入邊成個過程。雖然佢 suffer 緊一個無限 loop 嘅人生，咁但係佢入邊往往會撞咗好多搞笑嘅元素入邊。咁呢套都係嘅，整體個氣氛都有少少呢啲咁樣嚇。咁所以出嚟個風格咧繼承咗第一集。咁但係咧玩多咗兩樣嘢啦，今次，因為上次其實嚴格嚟講，佢冇解釋點解個女仔會無限 loop 嘅，佢其中有個嘥啲嘅原因咧，就係話原來咧佢個呢個企一個單親家庭，個女仔個媽咪喺佢好之前年幼嗰陣時咧，生日嗰陣時就應該交通意外就死咗嘅，咁所以咧會唔會佢覺得係咪上天俾佢特登喺生日嗰日經歷呢個人生死亡，佢死咗之後就俾佢再一次可以俾佢生命有 take two 選擇，從而就等佢放低對佢阿媽嘅思念。咁第一集就玩呢個元素，咁今集就唔係啦，今集就嘗試喺呢個元素入邊再加咧，第一去嘗試解釋原來點解會無限 loop 嘅原因。咁原來原因就歸於就係嗰、那個佢個叫男朋友啦，喺第一集男朋友嗰個室友，原來佢係讀緊咧物理定係嗰啲咩量子物理嗰啲學系嘅。咁原來嗰個室友咧就已經同人哋啊做咗個叫唔知咩粒子撞擊機咁之類啦。咁但係佢又好細部嘅啫，又唔係話玩到好大部。最尾有啲激光射落去，中間有個波咁樣，又話做到一紮化科學理論，就話咁樣咧，佢係諗住過嚟做一個我唔知道，好似佢個目的其實唔係諗住做個咩無限 loop 嘅，但係確實佢開完呢部機，佢個 side effect 就令到 12.01 分開著部機，就令到個女主角就無限 loop。咁點解會佢開住部機震完就女主角中咧？佢又冇解釋嘅，得唔得？咁但係就佢就嘗試解釋上集點解無限 loop 個原因，就係佢12.01分曾經開過部機，但開完部機咧已經全校停電啦。咁跟住到第二朝再開咧，咁就發覺就係、是再有人 loop， 咁有個殺手出嚟就話要殺。咁殺邊個呢？一開波又唔係殺女主角，佢調返轉就殺返嗰個室友喎。咁最後先揭盅，咁第二就玩一個叫做平衡宇宙。佢就話部機其實無限 loop 呢係一個 side effect， 實情佢話部機嘅功能就會帶到你嘅人去到平衡宇宙，咁啊會玩咗呢個概念。咁呢個概念喺上一集就冇嘅，咁啊你覺得加落去好唔好啊？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就佢加咗落去咧，無疑就令到一開頭就玩個室友 loop， 然後就最後揭盅殺室友嗰個戴住面具嘅殺手，佢又戴翻個面具啊。係邊個咧？哇！咁啊估唔到一揭開個面具，我賣個關子，咁原來係佢未來嘅自己。佢由未來嚟到，就話原來咧呢部機咧未來就令到世界大亂，咁所以由未來就嚟過去要殺翻自己咁樣。咁一開頭睇就覺得似好似回到未來啊，未來戰士嘅嗰種格局。咁我自己我啊開頭啊皺一皺眉頭。咁但係咧透過佢知道佢未來嚟啦，跟住就後屘又有個校長出現，又話要熄佢部機啊，話佢影響學校運作啊之類。咁啊最後就嗰個未來嚟嘅人啊要禁制，又想打爛嗰部機。咁啊最後就真係撳唔切，再爆一次咧。咁個女主角就因為咁咧。 去咗平行世界，就又去翻平行世界嘅九月十八日。咁嚴格嚟講，套戲咁樣先正式開始嘅。但係個女仔跌翻落去平行世界咧，雖然多咗平行世界呢個元素啦，但係出嚟個效果咧，佢雖然都係經歷翻九月十八號，但係平行世界嘅九月十八號咧，就同佢原本世界嘅九月十八號咧係有或多或少嘅唔同。最大嘅唔同就係喺佢平世界，佢阿媽係冇死到嘅，咁呢個就係最大原因。咁但係佢嗰個男朋友咧，喺未來嚟計咧，即係未平世界入邊咧，佢就唔係佢男朋友，反而係佢嗰個最唔妥嗰個閨蜜嘅男朋友。咁啊變咗有或多或少嘅唔同咧，就變咗我再 loop 多次九月十八號咧，對於睇個上集嘅觀眾就唔會悶啦。但係佢適當改變咧，啊同埋上集最後揭盅就係佢個室友，就係、是、嗰個護士，嗰、那個黑人護士就最後奸嘅嘛。咁但係去到未來世界，就呢個護士唔係奸喎，反而係真心對女主角好嘅。咁於是變咗呢個改動咧，就以為喂純粹咁樣玩咧，但係最後先揭盅。咁第三樣特別嘅，喺呢個平行世界入別 game 入邊嗰一日咧，一樣有嗰個變態面具殺手就會殺女主角。咁變咗佢又抽絲剝繭，咁又係要揾啦。咁但係因為咧，佢大家都知道佢已經好熟練啦，喺上次就已經第一集已經死過十一次啦。佢亦都知道曬嗰即係邊啲係邊啲唔係。咁於是變咗其實如果你話喺今集佢再糾纏再揾咧，咁啊變咗好悶㗎嘛。於是佢多咗個元素，因為佢自己知道曬邊個係因為嗰部機，亦都認識咗製作嗰部機嗰個室友啦，同埋佢嗰扎科學即係同學啦，即係都啲。科幻宅嚟嘅得唔得？咁啊，即係科學宅應該話嚇。咁於是就同佢哋大家咁，但係發覺咧，佢每次死完 reboot， 佢就話應該係可以修整條公式，就可以令到佢唔會去跌咗去平世界，可以再開部機咧，就佢可以翻翻去以前嘅世界，就或者。keep 住喺呢個世界，咁可以俾女主角揀嘅，咁啊變咗呢個第一就多咗個女主角自決命運嘅元素，咁呢個又好唔同啦。咁啊自決元素咧變咗佢多咗個矛盾啦，就話如果留喺呢個世界咧，佢可以得到媽媽嘅愛，亦都冇咗呢個童年嘅陰影。咁但係缺點咧，佢男朋友就唔係佢男朋友嚇。咁而來咧，佢後期又覺得咧，而家呢個世界佢阿媽講出嚟同佢嘅回憶咧，佢自己唔知道。呢、這個似乎唔係佢嘅回憶嚟嘅，佢只不過係事後聽翻，自己冇 feeling、冇感受、冇經歷過，咁佢覺得始終覺得自己係來自第一個世界，咁所以應該翻翻去舊個世界，咁所以佢一開頭為咗媽媽咧係選擇留低，咁但係最後就決定都係翻翻去舊個世界嘅，咁啊變咗多咗個命運自決元素，就令到個女主角個感情位。處理即係叫做立體啲，個人亦都會有多啲少少博弈啦，加咗親情同埋愛情嘅博弈啦，咁啊會豐富啲咯，唔係話好似留於上一集啊純粹嚇，即係揾真空咁樣，跟住就反思緊佢自己性格嘅缺陷咁樣就冇咁單純。咁而今集最第三唔同咧，就係、是、最後先揭盅啦，搞咁多嘢。原來今喺未喺平行世界嗰、那個戴面具要殺嗰人咧，就一樣係個連環殺手啦。咁啊，以為係個護士，即係好同翻第一集一樣，個護士放生佢，然後想借咗佢個呢個殺手嘅身份，就其實想殺咗自己。咁但係今集就調翻轉，原來個殺手殺唔係女主角，原來一直殺嗰個係邊個咧？就係、是、想殺嗰個護士。咁點解原來個護士同個醫生又搞婚外情？咁、那個醫生就知即係就係想用翻呢條橋喺個醫院入邊放咗呢個連環殺手出嚟。咁但係又叫佢殺呢個護士。不過點解會殺到女主角就咁啱嗰殺啊？女主角同個護士一齊點解啫？咁啊變咗一開始特登就置咗呢個咁樣嘅誤導。俾觀眾咁啊，最後穿我覺得包得算幾靚嘅。咁當然最後啊大團結局啦，咁就翻去現實嘅世界，咁就大團圓。咁啊最後仲話政府都覺得呢個科技好勁，咁啊揾咗佢哋 入政府實驗室度做，跟住又好誇張咁樣，跟住又話要無限再揾人做示範都多次，咁有啲笑位嘅。咁啊叫咁咯。咁啊你問我整體多咗平世界元素，又多咗個命運自決元素，我又覺得，同埋今次又變咗個殺手，成日以為係殺女主角，但係唔係殺女主角。咁呢三點我覺得都幾有驚喜嘅。咁 so far 睇完就，如果中意第一集嘅，我都相信會中意呢集。咁而且你問我你話有冇北呢，咁譬如當佢返去現實世界，咁佢未來嚟嗰個室友就應該都喺度㗎嘛，咁但係之後就冇再交代，咁呢度係有啲斷線囉。咁但係就除此之外呢，佢啲細位都諗得幾過癮，咁值得大家睇嘅 B 級製作電影。好，最後就講講呢套啊，叫做都話今年賀歲片嚟計，除咗我哋講曬嗰六套華語港產片，或者叫做合拍片啦、國產片、香港港產片之外嘅賀歲片之外咧，有套叫《談談情》，寶寶獲嘅法國電影作品。咁我話橫掃法國影壇嘅，咁咧，但係實情話話賀歲啦，但係其實佢入邊又真係完全就同賀歲個概念無關嘅。不過佢都係一套叫做你當係輕喜劇啦，佢又唔係話真係成套戲都係主要拍嚟笑。佢都係講一個比較幾另類嘅故事。咁點解叫談談情寶寶鑊呢，就因為呢個女主角其實係差婆，佢老公都係差佬，咁老公甚至乎就係一個模範差佬，即係可以呢係嗰個鎮嘅英雄嚟嘅。咁兼呢個老公呢就因時殉職，咁死咗啦。咁啊變咗出席喪禮呢，仲個市政府係會幫個老公整咗個銅像擺喺個人民廣場度，咁你預佢老公係咁出名嘅，咁於是就咁啦。咁然後個老婆咪單身一個囉，咁但係 keep 住返工啦。咁我又講佢老公個你當手下啦，有一個手下就其實不嬲係冧女主角嘅，咁但係就當然就因為女主角已經同個呢個咁勁嘅差佬一齊，咁梗係冇表白啦，咁但係就一直喺側邊做兵啊，守護住佢咁樣啦，咁你當係咁樣主要依三個角色啦。咁但係透過一次嘅一個行動啦，就捉到一個人，那個人點樣見到女主角隻戒指呢？佢就話原來你就係邊個邊，即係無犯差佬個老婆啊！喂，我其實就係麥斯，你當係麥斯啦，我唔記得啲名啦。我其實就係麥斯啊，想當年嗰單珠寶劫案嗰個珠寶公司個會計師啊，呢隻戒指係我送俾你老公噶，你記唔記得我啊？你記得我，你放我走啦。咁然後就經過一輪嘅盤問，先知道原來咧佢老公一直都係黑警。一直收緊黑社會錢，而佢所謂破案率最奇高啊，亦都係成為咗咩人民英雄啊，好多都係黑社會做俾佢嘅，亦都係破案率點解咁高咧？就因為佢砌人哋生豬肉嘅，咁一直都係收入與官商不相稱之外，仲話原來隱藏住佢出面，一來有女人，二來亦都有間屋咧好豪華嘅，就買咗佢自己老婆都唔知咁樣，咁於是老婆嚇咗一跳，咁然後翻查案件先知原來嗰單珠寶劫案呢，打劫嗰班係黑社會，原來個老公查佢嗰下，最後就話成功揾咗嗰個幕後嘅，即係嗰個黑手呢，就係嗰個珠寶，個你當係個珠寶店嘅經理啦，咁然後佢就入咗獄啦。點知原來成間珠寶店連個老闆都係自己刻意安排呢場打劫，就愛嚟呃保險金，唯獨成間分行得一個冇收黑錢，就係嗰個經理。於是就屈埋個經理，就係呢個幕後黑手。咁於是個女主角就好內疚，覺得一個嗰陣時嘅24歲啫嘅一個珠寶店經理，調翻轉俾佢老公屈佢坐冤獄監，咁啊坐咗8年，咁啊8年咧出嚟就32歲，咁佢於是就放監出嚟嗰下咧，佢就忍唔住就過去睇下佢啦，就發覺佢已經變成咗明明係一個好斯文嘅靚仔，出到嚟變咗一個好高大即係都大隻嘅，同埋就已經有啲咧性格缺陷，有啲會自己同自己講嘢。有啲雙重性格，亦都有啲躁狂，亦都會突然之間打人，情緒失控嘅一個亦都有啲心理缺陷嘅人咯。咁於是個女主角有個諗住 想爆個真相出嚟嘅，但又基於驚個仔，因為生個仔㗎，其實基於個仔喺心目中咧，老豆係一個完美嘅形象，加上佢又唔想爆出去，由呢個叫模範嘅差佬變成咗黑警，咁個仔又俾啲同學笑佢係黑警個仔咁樣，咁於是佢決定就唔爆，但係唔爆個心理好緊張啦，亦都好內疚，咁於是就決定就暗地裏又跟蹤嗰個呢個經理，咁啊跟住就目擊到佢個經理啊喺個酒吧度溝女啊，溝唔到啊打人啊，跟住又會講佢無端偷人嘅錢包啊，跟住又打人啊，咁啊仲要一個人可以打五六個人喺條街度，仲要冇穿冇爛大贏嘅，咁啊仲有躁狂偷車啊咁之類，咁最後咧又相遇，咁啊點知咧？命運嘅相遇咧，就調翻轉就真係偶遇喎。今次就佢呢個32歲嘅人就偶遇翻個差婆。咁但係咧偶遇之下就以為呢個差婆係做雞，咁於是就發覺就同佢交到心喎。咁調翻轉呢個32歲嘅人就唔知道呢個其實差婆，亦都唔知道原來佢係屈去坐監嗰個差佬嘅老婆。咁但係就中意咗呢個人喎。咁啊，中意咗呢個女仔咧，咁啊變咗呢個就同埋佢想當年佢老公嗰個嘅下屬呢個嘅三角關係咧，咁啊撞咗好多叫做幾高水準嘅笑位。咁但係個女主角咧，雖然已經知道阿黑警咁啊對老公已經冇感情啦，咁但係經過佢下屬嘅做兵啦，咁而且佢就發覺自己。嗰條即係嗰個躁狂嗰個人冧佢，咁啊變咗令到佢個感情有啲投射翻落去個下屬嘅，所以佢就最後同佢個下屬咧，即係佢老公個下屬，亦都係佢下屬啊。其實後屘啊，咁啊亦都係有搞過嘢嘅，咁但係搞過嘢咧，你話係咪感情好牢固又未算，佢自己都有啲迷糊嘅，咁啊喺一個叫迷失嘅情況底下，咁但係個下屬就以為哇，終於食到女神啦，諗住從個女神啊可以進一步持久發展，咁但係個女主角又唔係咁諗，咁啊變咗又撞咗好多落差嘅笑話，咁而躁狂嗰個又中意佢，又溝佢，咁又約佢唔知點樣喺個酒餐廳食飯，佢特登又唔嚟，點解唔嚟？佢又就同個餐廳老闆鬧交，最後火燒燒人嚟間餐廳，咁啊變咗你如咁有啲咁樣嘅失控同歇斯底里嘅行動咧，就 hold 住觀眾，咁啊變咗睇落去真係幾過癮，咁啊但係佢好笑得嚟咧。係有啲叫做笑中有淚，最後個女主角咧決定都要為佢老公贖罪，佢知道咧呢個男仔一來鍾意佢啦，二來亦都有啲失控，決定就陪佢一齊打劫。咁啊打劫嗰下咧，佢因為之前又唔知點樣劫咗一間私人俱樂部，咁最後先揭出原來個私人俱樂部入面咧就玩曬啲格雷五十度式界嗰科嘢嘅，咁於是佢就地取材喺嗰度立啲衫褲，咁啊加埋呢個躁狂嘅人咧同埋佢自己，咁啊躁狂嘅人就直頭笠咗個山羊面具，有兩隻長嘅角嘅山羊座嘅角，跟住就一身 SM 緊身皮褸衫，咁啊女主角又係笠住曬呢啲 SM 衫，就加個變聲器，加埋個黑口罩眼罩。就咁嘅狀態，就揦個假嘅羊具，就走入去珠寶行打劫，仲揦個假嘅好大嚿嘅鐵嘅羊具，搏嗰啲廚窗。咁啊出嚟個畫面就好有黑色幽默效果，好有喜感嘅。咁啊總之最後兜兜全全咁嘅狀態去打劫，但係又打唔到，最後點佢又唔想殺人，最後個女主角啊決定孭曬啲責任，咁跟住後屘啊成功啊令到男主角即係嗰個躁狂嘅人走咗，咁令到佢啊更加珍惜佢啊。其實個男主角有結婚嘅，即係佢有個老婆嘅。咁啊跟住就 keep 誇重視翻自己老婆咁之類啦。咁啊總之大家就重拾人生，佢亦都最後啊坐監，就為咗佢老公贖罪。加上呢件佢都有份打劫㗎嘛，真係事實。咁但係就成功就令到即係呢個人改變返佢，糾正返佢嘅人生。咁又自己係點呢？咁佢坐監嗰八年呢，調返轉就由佢個下屬隻兵呢充當佢契爺啦，幫佢照顧個仔。咁最後個大團圓結局嘅，咁所以就叫探探情補補鑊。咁睇呢套嘅幹就好睇到嗰種叫做法國歐洲嗰種幽默囉。咁而且佢整體個步調呢係幾認認真講佢依段三角關係，咁我覺得有啲趨向係輕喜劇愛情嘅，調翻轉嚇，咁啊 中意睇呢科，或者叫做中意睇一啲歐洲電影入面係多啲角色嘅刻畫、情感嘅細膩刻畫。咁啊，劇情咧又多啲幾荒謬、幾瘋狂，亦都有啲估你唔到嘅情節咧。咁呢套啊啱曬你睇啦，談談情寶寶值得大家入場。